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118集。 粉丝们都在等方景行，见他开播立刻炸了。 啊，我就知道你今天不会割。 老公，我好想你哦。老公生日快乐。 大神，跪求打赏金钱，你那个符应该开到八级了吧，求打法，让我看看第一视角。 方景行要和几个朋友组队，而竞技场里跨服组队和同服组队显示的图标是不一样的，这事儿根本瞒不住，他便说了实话。 我要和小天他们组队打竞技场，新买了一个号，现在在诚信应援。你们别在频道上嚷嚷啊。 粉丝进了一瞬后更加激动了。 你终于又回诚信应援了。 我要去搜索暗明，看他在不在下。 你们给他点面子，男神说走了就是走了，不是暗明。 十方居面就在陈县应援，你会去找他玩吗？ 找吧找吧，让我们瞅瞅这位牛皮的大佬。 方景行就知道他们会提这事儿，脑海里闪过某位封印师的身影。 十方居面啊，我当然听过，那么有名。 所以你要去找他吗？ 我听说他赏金墙很厉害，是个高玩，要不要去 PK 一把？ 我不贪，我就只想听十方居民说一句话，说什么都行。 我也是。 去吧去吧。 方景行比他们更想去，但人家根本不在线，他也无可奈何。他压着心里的郁闷，装作很宠粉的样子。 行啊，我搜索他在不在线。 他输入十方俱灭的名字，按下查找，下一刻一个透明框弹了出来， ID 十方俱灭，职业封印师，等级99，是否在线？是。方景行盯着那个是足足看了好几眼。粉丝们集体亢奋， 快快快，私聊他， 加他好友，就说你是方景行。 老公愣着干什么呀？不会不敢吧？ 方队什么场面没见过，怎么可能不敢？ 就是，男神搞快点。 是本人还是研究院的人在用他的号啊？ 一封印师的性格，如果把账号给别人用，肯定会加几句情况说明和人际关系。方景行快速在心里分析了一遍，觉得直接联系应该没事儿，不过这得有个大前提，因为他们实在太火，总有人加他们的好友，所以他们的好友申请时不时会关上，也不知封印师现在开没开。他试着点对方的 ID 添加好友，发现竟然是开着的，便在备注写道： 你好，我是方景行。 粉丝齐齐打起精神，等着男神和这位大佬说话。江晨此刻正是不爽的时候，他傍晚回了没多久就被顾问找上了，听见顾问说想去买古山。 鸟巢鸟， 我看了一下游梦官方关于隐藏剧情和副本的采访。 顾问没有废话，把东西发给了他。江晨简单扫了一遍，采访是特意截取的，内容是策划团队叙述的几种开启隐藏的办法，有些是全息模式才能办到，有些需要主线剧情或者人物背景推理，还有极少数做得更贴近现实。他们给 NPC 写了语音识别和接收程序，只要在特定的地图上喊个话就能开启剧情，这个喊话同样是符合逻辑的。 认真留意就会发现。这是语音开启，因此如果玩家在没有留意的情况下，聊天时无意间说到了指定语音，就能获得一个意外的惊喜。江晨了然，白骨山人迹罕至，鸟尽鱼绝，却能传来鸟叫。如果不是他们遗落了角落，那确实符合这个喊话逻辑。他问道， 你想去试试？ 有一试的必要。 怎么不找你们帮会的人呢？ 主要原因想和你 PK 打多人赏金枪，次要原因和你们组队过隐藏剧情，通关效率高。 他说着一顿。 半明几点上线？ 江晨瞥他一眼， 走吧。 顾问不是个多事的人，见他没有回答的意思，也就不问了，和他一起到了埋骨山。两个人一边搜山一边喊话，什么金丝雀、大小姐的名字、神沙荒漠、回音庄园，但凡和副本有关的名词他们全喊了一遍，没用。二人站在山顶上相互对视。 可能是我猜错了。 江晨想想这犯的一圈二，忍着开仇杀的冲动保持沉默。 PK 不 P 赏金墙 不打。 那你想干什么？ 想静静。 顾问难得见这大佬被弄得无语，一瞬间竟有点想笑，他忍住了，安静地退队离开，让大佬自己一个人待着。江晨走到旁边的山崖，望着下方的风景，他心里有一些莫名的烦躁，或许是联系最近的蛛丝马迹和今早的身影，觉得风景行可能对他有那方面的意思，没想好该怎么处理。或许是不清楚方景行是否已经猜到他的身份，在考虑该如何确认，又或许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至今都没有上线。他又往崖边走了走，打算吹吹风。方景行的好友申请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过来的。江晨看着备注内容，心想方景行就算换号也不可能发这个玩意儿，估计是碰瓷的，直接怼了回去。几秒后，方景行在那边看见了系统消息。 玩家十方巨灭拒绝了您的好友申请。拒绝理由：哦，我是你爸爸。 妥了，大概率是本人。 方景行不知道江晨是又能玩了，还是只能玩这最后一天，顿时就坐不住了。但已经和朋友说好要组队打竞技场，也已经开了播，他总不好出尔反尔。扫一眼不断刷屏的弹幕，装模作样的按了私聊。 大佬没看陌生人聊天啊，他不理我，我也没办法。 粉丝们自然不干。 怎么没办法？你去找他呀。 你再解释解释，快点，快去。 我不管，你今天好不容易来晨星应援，我想听大佬说话。 就是啊，让我们看看大佬。老公，你最好了。 就没有男神办不到的事儿。 那一会儿再说。 他和几位朋友在竞技场会合，示意他们先答几句。 我昨晚没吃饱，要去吃点东西，你们先开始。 然后他进入观众席，找地方一坐。 你们先看着，我吃完饭马上回来。 粉丝们自然是没有意见的，纷纷让他吃饱点。方景行闭了麦，摘下眼镜挂机，翻出另一套设备，登录了暗明的账号。同一时间，江晨收到了某人粉丝的私聊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